现在的花粉浓度啊逐渐的增高，尤其是绿草的这个花粉浓度更高一些，所以说对绿草过敏的朋友一定要加强防护。那么作为这个中国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中东部地区有小范围的降水，还有呢在华南地区有一些降水，其他地区呢应该说天气都不错，尤其是东北三省现在已经率先入秋，那边的天气是非常凉的，尤其是黑龙江和内蒙古有些地方呢恐怕最低气温能达到零度，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早晚温差比较大，一定要多带点衣服。作为亚洲来讲呢是这样的，亚洲的主要是关注一下日本，日本的周末呢将受冷空气影响出现这个雨水降温，明天呢降温率先从西部九州地方和这个中部的偏西这一带会有四度左右的降温，周日呢北海道一带也会迎来降温，那么下周二前后呢各地降温呢都有所回升，随着冷空气的推进呢这个本周末日本呢也普遍迎来降雨，强降雨区域主要呈现在向北推进的趋势，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九州啊四国以及中部地方呢偏西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周日呢北海道降雨也有所增强，有中到大雨之后呢降雨中心将向东偏北方向移动，11号呢雨水明显减弱。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欧洲这段时间应该是比较好的天气了，而且呢大部分地方气温都比常年列为偏高一些，所以这些地方是旅游一个好去处。另外呢北美呢是这个周末到下周初啊美国的中东部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甚至有些地方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周末这两天呢雨水的范围比较广，所以说呢去美国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些地方的天气。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五，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的天气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啊。 嗯， 这两天呢，大家可能看到蓝天，都觉得心情格外的舒爽。 不仅蓝天很棒，同时呢还有风，也不是很热，虽然有点晒。 所以这就叫金秋时节嘛。金秋时节得有对得起这个金秋时节的好美食。 是的，美食呢在我们环球旅行家每天也都在给各位放送福利当中。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今天是咱们周五的这个周末任你游，周末 吃好点儿，哎，去一个好的去处，这是咱们可能度过这个季节的最好的一种方式。今天到底这个周末任你游我们要去哪儿呢？地方不远，但是我刚才跟袁一在感慨，我们相互感慨说，哎呀，这个近的地方、远的地方，都有好多地方还没有去过。 对， 尤其 是 其实在咱们身边是吧？ 对， 好多地方其实不过是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 是， 但是真的出去一趟，有的时候你是很盲目的，你会计划的时候，你老觉得去哪儿好呢？啊，没有什么地方你可以选择。那事实上，这选择空间太大了。今天咱们的达人他就给咱们推荐了一处好地方。 嗯，有请我们的旅游达人陆坤。 哎，大家好，我是感冒了的达人陆坤。 这个特别痛情，在这样的好天气里面感冒。 对，这个天气好，我有点不太适应啊。对啊， 其实陆坤可能跟咱们想的一样，在周末如果趁着好天气，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有利于病情恢复。 对，我觉得也是，这两天天真的特别好。 今天陆坤给咱们推荐哪儿呢？我记得在前不久，陆坤跟咱们说的，像这个国外的城市也有哈。 对， 像这个我们说到的一些跟当时的这个大的背景。跟咱们的 世界杯 有关啊， 对， 这一次呢，咱们 张芳老师对于前不久这个范围有点宽啊。 我们这个 男生的印象当中，就是四年前的事儿也都是刚过去。 其实我是间接批评，就我来的节目时间太少，次数太少， 哎， 频次太低。 你在说这个世界杯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慨呢？是因为最近又开始了欧洲那个 国家 联盟嘛，对吧？ 咱改聊这个话题了，是吧？好好，我可以， 那 我 走了，拜拜。 还是不能说太远的， 咱们说正题。 是周末嘛？ 对， 所以周末去近的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 今天给咱们推荐的地方，它是哪个方向？往哪儿走？去哪儿啊？ 对于北京的同学来，因为咱们这节目主要是面向北京的嘛。 嗯。 北京同学来说，稍稍往南；但于对于我们国家的方向来说，是东边。是东边。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好，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男生听起来更熟悉一点。 嗯， 叫青州。 青州， 青州， 大家 青色的青， 对，青色的青就是绿色，绿色那个州。对，青州，不知道大家乍一听会觉得这个地方在哪儿，其实就是在山东 啊， 在山东。 嗯， 对，其实坐高铁大概三个小时左右，三个小时十五分钟或者三个半，最多三个半就能到 呢。啊， 哇， 我回趟家，现在高铁都通了，也得七个多小时了。 你比如说，要是咱们比如说自己开车去，什么延庆，我觉得花的时间可能也差不多。 说 对 了，对， 如果稍微 看你什么样的方式，往哪儿去。 山东通常是我从自己家无锡往北京，如果自驾的时候，有可能会在山东选择歇歇脚。 是的， 是一个中转站。 包括其实你要是从那个坐高铁过来的话， 也会经 过 的。因为像江苏的徐州，其实就是挨着紧挨着山东。 过去徐州啊，在很早很早以前，那属于山东的。 对 对 对 的，对的。而且徐州，跟今天我们要聊的青州一样，在过去都属于九州的范围之内。 哟，说的一个概念叫古九州啊。 古九州，这个青州的有这个名字时间实在是太早了，就是大概就是从有尚书与贡的时候就有记载 啊， 就有青州这个名字。 就是它比咱们知道的好多那个老的名字还古老的多得多， 还古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 对， 所以光这名字就是一个化石的存在，是吗？ 这是真还可以这么讲啊。 元祖级的存在。对， 刚才您说这青州啊、徐州啊，但是当然它跟今天我们说的城市的概念是不一样了， 不一样。 但是呢，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联系。 古代的青州主要是一个相当于现在一个省级的概念嘛。 对， 现在那就是一个在潍坊下面的一个市地级市，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记得原来咱们在那个应该是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那男孩子做游戏一般问你们家哪儿的，有时候天南海北来的人，然后哪儿的，看看你们家当时对应的是古九州当中哪一州。有这么对应 的。你们玩得这么高级。 因为你学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特别感兴趣了。 对， 是吧？ 是的， 是你家是青州的，是徐州的，是兖州的，是雍州的。 对，包括为什么刚才我说男生可能对青州这个名字更熟悉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张帆老师，我们小时候都玩比如说各种三国的游戏。 三国。 吞食天地，三国志，三国群英传，可能原因都不知道。 三国杀我玩。 三国杀里好像也有。 就算你看电视连续剧三国，对吧？ 对， 新三国也好，三国演义也好。 三国就是三国一开始是起于黄巾嘛。那黄巾里头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青州兵。后来这个青州兵被曹操收服了。收服了，所以是一支特别重要的一个力量，对三国历史是有影响的。 对 对。 就咱们往这个上面来追溯的话，青州这个概念相当古老， 相当古老，相当相当古老。 但是今天这个青州，我们说此青州，不是那个彼青州， 比原来的范围要小的很多。 对，它现在应该是一个叫， 地级市下面管辖的一个市，是吧？ 啊、就是在潍坊下面。 潍坊下面，潍坊是地级市嘛？ 是地级市了。 那这个青州就有一些县级市的概念， 可能是对是县级市的概 念。 对， 潍坊大家也熟啊， 风筝啊， 对啊，从小就知道。 风筝包括还出吉他， 吉啊 啊， 是我们国家的吉他之城。 哎呦喂， 哦、真的？ 对，是的，是的。 是因为那儿取材用料特别好、 我觉得是不是跟风筝那个弦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啊？不知道，咱们瞎说。 您这个思路非常的巧啊。 对， 是不是那红棉哪出的？我忘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潍坊是相当有名，而它底下的县级市青州提到的次数并不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咱们现在提到青州并没有提到太多。 我觉得这个和城市的这个此消彼长的发展是有关的吧。 嗯， 而且呢就是因为大概和就是从晚清民国以后修这个胶济铁路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因为它包括晚清民国以后，因为像我们从北京到青州这个高铁这条线，它的终点一般是到青岛。 嗯， 那它青岛和济南这两个城市现在是山东两个最大的一个城市， 最重要的。对， 那肯定它其他的城市相应的话就发展的没有那么快。 嗯， 但其实也是因为发展的相对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人相对少一点的去的地方， 闹中取静的一个好去处。 相当闹中取静，但是其实我们后面可以聊到，能看的能吃的是很多的。 这个旅行啊，就是找很多地方的时候，如果找这个同一化比较严重的、同质化比较严重 的， 你就觉得没意思，就要保留特色的。 大家每年五一、十一、春节的时候，肯定也能看到各种那个旅游指数。 嗯， 就是我相信青州，它虽然是国家级旅游城市啊，也有五 A 级景区。 嗯， 但其实它去的人并不会很多。 嗯， 大家可能去青岛、去济南，是吧？ 嗯， 青州可能就少了。 那让陆坤给咱们推荐一下吧，好吧？这个青州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去处？咱们能了解什么？看到什么？ 好。那我就现在就开始说了。 好， 青州当然最大的、最值得看的就是它的青州古城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青州古城其实它有一个狭义的概念，有一个广义的概念。那广义的概念，那就是不属于现在的这种现代化建设的部分，那都属于青州古城。 嗯， 那其实青州历史上它有很多部分组成的嘛，比如说古南阳城啊、包括这个青州的过去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州的治所的所在。 哦， 包括南燕。还曾经在这里建过都，就青州还是当过十二年，我们叫首都的啊， 都城啊， 都城。而且这个南燕的这个当时的皇帝姓慕容啊，他有一位特别特别虚构的一个后人，叫做慕容复，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哎，对，这个南燕，但是实际上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他是等于是就在青都的广固啊，青州的广固，因为青州原来叫义都县嘛。 这么一说，这个喜欢金庸小说的朋友啊，一下就了解了一个可以牵扯得上的一个故事 的 发源地啊。 是的，是的， 原来青州是这么一个所在。 对，所以青州古城呢，它现在是大概分三个部分吧。 嗯， 就我算了算，它整个的一个平方公里大概是有十平方公里左右。 嗯， 那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它城北边的一个叫宋城，这是一个比较新的 宋城 啊，宋城，因为它的这个 听着熟啊 啊，对对，因为这个过去在黄河流域这一条，山东这一条是北宋、南宋、两宋发展的比较经济比较繁荣的地方， 所以过去在这个沿线上留下的这个遗迹很多很多。 那当然，过去山东这一带是整个北宋重点发展的一个地方，包括附近的什么临清超关啊青州这些地方都是。嗯， 怪不得咱们就一说《水浒传》全在山东 啊。对啊，对啊，对啊，为什么他在这折腾呢？对吧？也因为这热闹。 所以您说这个宋城，它其实是保留当时的一种方法，或者 我看它的整个的架构是按照所谓《清明上河图》的，因为它整个宋城的南边是它青州的母亲河，叫南阳河。 嗯， 那整个是按照这个，因为大家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它就有是整个正好是一条河嘛， 一条河，对， 一条河这么走下来的。 嗯， 那它是一个大概可能是1617年建好的，现在应该是还不要门票，相对人还比较少。 嗯， 但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建筑。 对 啊， 对， 算是一个仿古的一个地方。 嗯 嗯，但它和这个青州的古城整个是隔那个南阳河相望的。 哦， 嗯， 这是在古城的另一端， 古城的北端。 嗯， 在北端，就因为青州城它基本上是一个过去的这种城市架构，就是一个正北正南的，有点像北京嘛。 对。对， 然后它是一个棋盘街，它整个的城市基理保存的还是很完好的。 过去这个老的城啊，它都是北门啊、南门啊、东门、西门， 是的， 啊，包括东关、西关、南关、北关。 对，东关西，你看很多城市，比如说像咱们像昌平也有东关、西关，现在还留下地名。 没错。 比如像扬州。扬州就有东关嘛，东关街，这是扬州最繁荣的街。那其实过去城都是这样。 这就是在中国城市里边，但凡有点历史的，你都能找到它同样的名字。 对，因为青州，刚才我们一直说青州，实际上到明朝还是它整个还是它所谓的 青州是一个治所所在，就相当于现在的省会， 很重要， 对，很重要。它是明以后才渐渐的就让位给济南呀、啊，让位给附近的这些地方。 刚才您在讲这个古城的时候，脑子里边一直是就徘徊着很多古城的影子哈。 嗯， 因为一说古城呢，咱们想到的什么平遥古城是吧？ 我以为想到石景山那个古城。 石景山，嗨，对，古城啊，那个公交站，还有。你比方说，说到这个城墙的部分，你看咱们保留的几个比较好的城墙，一个是西安的古城墙，一个 是 南京的明城墙， 是的，是的， 这些城墙呢保留的好。但你说到青州的这个，因为它规模稍微小一些，这古城保留的怎么样？ 保留，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相当完整，而且不要门票哦。是全天可以进去的哟。 哎，大家一听跟我刚才说到的某些对比啊，不要门票啊。 我们也没有对比，人家收门票有收门票的， 他有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 因为会限制很多的这个。 但我要补充一点，就是青州它整个古城是免费进去的，但里头比如说它有一条商业开发相对比较完整的地方叫偶园街，偶园古街那条街是需要有门票的，包括像那个范公亭和里面的李清照纪念馆，因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也在里头住了20年嘛，写了《金石录》，是开了我们国家收藏学的一个专科。 原来他们在这里， 也在这里。青州历史上名人非常非常多，而且都是五星级的名人。 这怎么讲？ 我随便说几个啊，刚才说了李清照，李清照是在这边和丈夫一起住了20年，然后后来就南渡了嘛。这20年是李清照他的整个生平史上最黄金的20年。在这儿完成了《金石录》，因为李清照和他父亲是和他老公是收藏家嘛。那包括还有像欧阳修。对，欧阳修也是这个大人，包括还有写这个《齐民要术》的贾思勰。贾思勰他也是青州本地人。欧阳修是在这做过官。所以这都是我们肯定是上历史书的嘛，上历史书的名人， 这都是大名鼎， 也都留下了他们的生活遗迹。对，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看到的，就是去追寻的古迹， 对， 也有不少。 我觉得，比如说，全家来，因为时间相对来说路程不那么长，那整个青州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所有的景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你就集中在大概这方圆十公里的一个范围内，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你也可以选择。住在古城外面，那古城里面也有客栈。当然青州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商业开发不是那么的太多，所以它的可能好的酒店，就我们说四五星级以上的酒店不会太多，但也有。但是比如说客栈呀、民宿你也可以去选择的。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问题呀、 对 啊，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你知道开发过度之后是什么样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如果都住那个五星级，尤其是连锁 的 酒店， 是的， 我 方便和你要看到的东西的质量的好坏，有的时候它这个关系很复杂。 我觉得就我们现在比如说国内出去玩，为什么很多人可能越来越不太喜欢在国内玩，也有这么一个原因， 是 就是你去每一个有点历史的城市，都会发现好像有一条差不多的街， 卖的手信都差不多， 卖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些龙须糖啊，比如说有一些各种糕啊，对吧，有一些这种东西，对 对，甚至卖美国西部牛仔帽啊，是吧， 这油纸伞呢、 我说的这不夸张啊，好多好东西， 比如说 看到的都是舶来品， 老北京榴莲酥啊， 嗨，都成了本地的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在这儿我们刚才提到，虽然它没有那么完善的，就是没有那么丰富的， 像您说的是好事， 但是它有可能让你可以看到的东西多了。 对看到东西非常多，咱们就说古城能看到什么啊、古城大概有统计，整个在古城里如果算得上古迹的话，有120多处， 120多处 古迹、包括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一个商业开发的古街叫做偶园古街，因为这个是明朝的一个大学士，它的府地在这边，所以叫偶园嘛，无独有偶嘛，从这取的。那其实在它的东边，因为青州其实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它也是回族聚居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在它的城东是有回族聚居区。那这个地方叫做昭德古街，其实它是一个古街区嘛，就是一大片。那这个地方 多像西安呢， 这个地方其实过去的古街都这样，古城包括它还有满城，这因为是有那个清朝以后有驻防八旗嘛， 对， 它满汉分驻 是。 然后它咱们接着说那个昭德古街，昭德古街上呢，它的商业开发就几乎没有，特别古朴 啊、 比如说你就可以，如果你住在靠东边一点的话，那你就可以早上起来去那边吃一个早饭，那回民早饭大家都知道是很香的， 对 吧？ 对， 我们这北京的人都有经验， 所以这在当地可以品尝到这个美食，你可以住在不但是仿古的，甚至是它保留原貌的那种街道上。 对，就是它就是 真实的古迹， 就是古迹的，包括 这个是非常 青州里头有一个大的看点啊，有几大看点呢？一个是牌坊牌楼， 这个基本上可以用五部十部一个牌楼就能看到，而且每一个牌楼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原物，都是原物，包括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因为它这个历史上非常的热闹嘛，就交通也很便利啊，叫历史上，那其实它的比如说各种三教九流也都在这杂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回教，那也有天主教的建筑，教堂，包括也有佛教的教堂，佛教的这个寺庙等等的，所以你能在一个小小的古城里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同的建筑， 它文化交融就特别， 文化交融的非常好，而且大家都很和谐嘛， 刚才说到的这个青州，大家有没有去过 的，对， 对， 这个很感兴趣啊，离咱们也不是很远。 是， 今天让陆坤跟咱们正在介绍和推荐周末的一个好去处， 非常低调的一个所有 非常低调，我相信 历史古城， 我相信哪怕就是我们仨，应该是过去出去玩过很多次了，你可能前面十个选择都不会去青州的，但我觉得真的可以去一去。 我去过曲阜，我刚才地图上找半天都没找到曲阜，但是青州这块面积还挺大的。 对， 你去的都是朝圣的地方。 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我们的周末任你游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

测了一下，不是做了一下，那今天可能就得连线了，就测了一下有没有票，因为他每天大概好像我记得是六趟，有六趟高铁，从早上起来七点多十点多，然后十四点多，然后可能晚上还有，那基本上不是特别那个极端的时间，还都能买到票，就昨天晚上买今天呢， 嗯 哦， 还都能买到票，所以。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因为这个青州现在的这个青州市站， 嗯， 它是2008年以后才启用的， 嗯， 那它，你看好多咱们知道 高铁站都是 好多高铁站都叫什么什么南站， 对， 什么什么 北站， 什么什么东站，但是这个站叫青州市站， 嗯， 就因为它原来老的青州站呢改成货运站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弄错， 弄混了， 对，但是你也肯定也弄不错，因为它不通那边， 嗯， 对， 啊，只有这一个站， 对， 嗯。 所以高铁去，如果说您刚才提到一天有这么多趟的话，而且买票比较方便， 嗯， 但是提醒大家了，就是节假日的时候你肯定要注意了啊， 对， 因为还是人流会比较 集中。因为节假日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也说了，这趟高铁是最终目的地是到青岛的， 嗯， 因为很有可能去青岛的人多，你就可能买不到。 大站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 是的。 所以刚才如果是这样一个时间安排的话，一个周末完全应该没有问题。 我规划，我给咱们规划大概就是一个周末 两天的 基本就够了，因为你第一天早上起来到中午到那儿吃个饭，然后逛一逛这个古城，晚上还能看夜景。 哎，我觉得他规划的比我规矩多了啊， 嗯， 我一般规划都是周五下午就走了。 人家这不是 我以为是周六中午醒了然后再想起来咱们去哪儿， 每次都觉得如果一个地方好的话在那儿待的时间太短了， 我能尽可能的挤出点时间，多待半天是半天， 对， 嗯， 如果能够周五，或者说你刚刚提到嘛，说下午以后不是还有车吗？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哪怕是有一个小半天， 嗯， 在路上， 至少 早点到， 可以。 比如说星期五晚上到， 可以，可以，这当然也可以，我同意。 我跟袁一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如果你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是夜晚入城 啊， 你会感觉特别好， 打开方式不一样， 特别特别好。 然后人家守城的兵将不放你进去，腰牌 是下钱粮了。 青州嘛，那肯定的嘛，对不对？ 然后第二天你再看这个城市的时候，两种面貌，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啊，这个， 而且像张帆老说的，我还想到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头天晚上去，你第二天能在那个城市吃一个早点， 嗯， 哎， 这特别好。我觉得咱们提前把这个早饭这个事儿给说了吧。 对， 因为这个青州有一样我看着特别馋的好吃的，就是水煎包。 水煎包那是跟我们那家乡那个 我一下就想到的是对 有差异吗？ 啊， 对， 我觉得这个祖国各地的美食一定是各有相同的之处的， uh-huh。 但是他们这个水煎包，这个当地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牌子叫老槐树水煎包， uh-huh。 它这个地方是在它的整个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藕园，就那条， 嗯， 大家还记得上面是的那个商业 那条 街， 嗯， 天哪，太有名了，一搜就能搜到，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个口那儿不贵不贵，你比如说你来一个牛肉煎包，再来一个豆腐煎包，再配合着豆腐脑，一吃早上起来特别舒坦。 哎，别说照片上看这个包水煎包没有咱们平时所见那包那么的规整， 嗯， 看着更家常， 是的， 但是吧就感觉外面那个酥脆的不行， 但是一定是这种形状的更好吃，我觉得 是吧，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因为太多商业开发把这个规矩把这个形状来得及做的美观， 而且 就是标准化， 那个器皿特别的家常， 对对， 就是那种，反正我们南方也很常用，就是塑料篓子 啊， 嗯，然后因为为了就是客人多，然后换起来方便，掏一塑料袋，然后给你装 包，有好多那油条。 袁一老师待会儿还有节目吗？咱们还可以买个古典的票 然后这样你想打包的话直接一系就可以拎走了， 味道不错是吧？ 啊， 味道不错。 嗯， 我虽然没亲自吃过，但是我看人给我直播吃过。 哦， 是， 嗯，哦，那咱们可以约着一块儿了。 对， 天哪， 反正就是吧，你懂的。 嗯， 咱这正好不是中午，大家应该吃过饭了。 嗯，有这样还是馋的不行的。 对，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它应该算，因为它是属于潍坊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嘛。 嗯， 那其实还有潍坊的著名小吃，也我不知道也算不算著名，就是肉火烧。 肉 火烧， 听这俩东西， 这前面少一个驴子吗？ 那个可能得往那个河北那边走。对 啊， 北京不是有糖火烧吗？ 糖火烧 啊，对。那这个 肉，但是跟那个不一样吧？跟北京这火烧不一样吗？还是 不太一样 吧？还是更像河北的火烧吗？ 但是其实它 一定还是北方食品 嘛， 北方食品， 所以它肯定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嗯， 对， 嗯， 包括还有这个潍坊的特色朝天锅。朝天锅其实也是一种卷饼，但是卷各种猪下水 啊。朝天锅不是火锅啊？ 哦， 不是不是不是火锅， 哦， 你以为是朝天门码头的火锅，嗯，朝天锅。 对，它这个朝天锅我给大家介绍做法啊， 嗯， 是用这个鸡肉驴肉煨汤，以煮猪下水为主，然后呢这个猪他们叫猪下货，煮熟后呢捞好切好，加上芝麻，用薄面饼卷好，再来一碗配以葱末香菜末醋胡椒粉辣椒面等小料的热汤，这么踢了秃噜一吃， 哎呀，哎，跟你们西安那个羊肉泡馍有点类似，就是， 嗯， 不不，你们那是泡着吃。哎、但是 我跟你说，他说的这个像什么？嗯、他说的这个像， 其实就有点像卷饼。 对，但是你说那个材， 他配那个汤的时候， 他是配饼吃的，就是卷起来吃的。如果他要把那个材质用到汤里面的话， 嗯、 就杂干汤的那种感觉了， 嗯、有点类似吧， 有点那个， 有点类似、嗯。这说实在的啊，我也只是看人家吃过，我对 你老看人家直播， 对，因为我们有朋友他老去那边办事儿，但是我因为 到现在都不带你去，你看， 到现在都不带我去，所以我打算待会儿下了节目就去。对， 所以光一早餐品种就很丰富了， 嗯， 就我觉得就还挺横的，是吧？ 嗯， 对。 哎，这真是、啊、 感觉吃完以后一天都不用 吃了。就是这个早餐，有些地方吃的这个类型不一样， 嗯哼， 有很多地方吃的特别偏清淡素的那种， 是的， 有些地方就吃的特别，你说 像林毅老师他们老家是吧？ 他们家 我们吃的比较甜，就是让你 你们早餐吃肉吗？ 我们吃啊，小笼包子不就带肉吗、 哦、对，他们也吃包子， 只不过我们的肉馅都是甜的嘛。 嗯，不过包子跟刚才说的这几样比起来的话， 我们的吃食啊，绝对不横， 对， 还是北方的更横。 所以原因，要么他到北方了呢， 对， 不够吃，吃不饱是吗？ 这是说了早餐的问题， 对，嗯，早餐啊，其实我觉得午餐呢，你大家可能觉得去山东了肯定是要来个鲁菜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们在北京、 啊、 其实对鲁菜并不陌生啊，因为北京最大的最早的菜系就是鲁菜。 鲁菜传， 我觉得在当地呢，如果你不是特别有必要，没有必要去吃那种大的宴席啊、 嗯、 其实就是、 嗯嗯、 尤其在这古城里，比如说刚才我说了，东边有这个回民的这个区域， 嗯， 那你回民馆子来点什么是吧、 嗯、 来点吃食、 嗯嗯、 包括他这个还有一样特别好的，因为我本人喜欢吃糕点嘛，他、 嗯、 有卖那种回民的那种糕点。 这清真食品当中的这个糕点是非常好吃的， 非常顶尖的。 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那边呢，我们要吃清真食品当中的绿豆糕，它跟别家做的绿豆糕是不一样的， 是的 啊，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的，它是带油性的， 是 的，特别棒。 因为咱知道 是羊油吧？ 你现在去这个，我们说在北京的老字号里面， 嗯、 你看到那个油性的绿豆糕， 嗯、 它就是跟那个。其他点心铺的卖的不一 样，做的不好吃的绿豆糕可真是难受啊、 哎！ 吃完呼嗓子，根本说不出话。 对，要的就不能有那个干的那个劲儿。 是的， 它一定是油油的吃。 但它还得嘎嘣脆，不能因为有的绿豆糕做不好，放两天， 嗯， 就皮了， 就啊、哦， 是吧？它就等于是吸收那个水分子嘛， 嗯， 反正叫化学课。 所以 对， 所以你刚才说在这边清真食品当中也有很多可以挑选的东西。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点，有最著名叫龙盛清真糕点， 嗯， 但是它这边包括刚才那个说那个水煎包，还有这个糕点都是卖完就没了，所以大家要早去。 嗯， 比如说像蜜三刀， 嗯， 桃酥， 嗯 啊等等这些。啊，都是特别好的。 嗯， 还有山东的戗面馒头，不要太好吃啊。 但那个可能去鼓楼就能解决。 啊、对，哦，对对对，鼓楼有一家特有名。 对，嗯。 所以这个面食的东西，山东 面食有一个，其实就北京人也应该也知道，叫饸饹面。 饸饹面， 但他们那儿我看更多写成和乐，就是和和美美，然后乐呵的那种。 这是寓意了， 一种寓意。他们叫鸡鸭和乐吧，其实就是饸饹面的做法。然后呢，但是把那个小麦改成荞面、 这个、 然后配鸡鸭肉。 饸饹面你看在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就北方的这几个省份， 它就是 不同的做法，特别的 好。就是这个以小麦为主要的这个农作物的地方， 嗯、 包括人又多的地方， 对、 嗯、 对 啊 对， 都会有这种相同的这种饮食的观念和感受。对，嗯。 但是你说他们这边的菜，它口味偏哪一种呢？偏咸一些，重一些， 肯定 是 会 是吧？ 稍微 鲁菜当中这个还是有一个特点， 因为鲁菜大概就是这样嘛。 对、 嗯、 对对、 嗯。 然后我们一想到鲁菜，一想到山东，就想到说这个。大葱卷饼 了，刚才不是说了也有卷的， 也有卷的那个，但是人家卷的那个东西更高级了， 更我觉得更实惠， 更 实 惠。 对， 你刚才说的都是那个什么跟卤煮似的那种东西， 鸡肉、驴肉、 鸡肉， 还有这个猪 下 水， 对 对, 对, 对、嗯。这个咱们稍微离吃远一点吧，我觉得我说的有点饿了。 嗯、 对、 嗯， 咱们还是说说这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这个景点吧。 好， 因为刚才我说了，就是整个它青州古城呢，实际上就10平方公里。 嗯。 那在这个古城外面，就等于是按方位来说，西边一点就是青州博物馆。 嗯， 这博物馆太值得说了。 嗯， 尤其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当然孩子得稍微大一点，比如上学了以后。 嗯， 这个博物馆首先来说，从名气来说，是县级市里我们国家唯一一个 A 级博物馆。 我刚想说呢，我们一般听到博物馆都是非常大的博物馆，甚至这么讲吧，就是博物馆呢是省会城市的博物馆，可能更提到更多一些，直辖市的博物馆肯定不用说了。我们看到那国家宝藏它的一开篇的时候，那么多家的博物馆，那都是中国有名的那些博物馆，但是你提到这个青州博物馆确确实实听到的不太多，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一愣，但是您实际上深究的话就会发现青州博物馆实在是内涵特别丰富，比如说有我们国家唯应该是啊目前来说发现的唯一一份的这个完整的状元试卷，这个状元试卷 这个让人太好奇了， 高考卷子这当时的高考卷子， 对对对，那就是当时的高考卷子嘛，而且是明代的，这个试卷呢是这个应该叫什么叫举人吧，或者说咱叫应该是中了状元的他的后人捐献出来的，经过文物鉴定是属于国家等于一级文物，对， 就是 你按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比如说在国子监或者在故宫才能看到的，对吧， 就是当时的进士是吧， 对，当时的就国家的最高等级的知识分子的他的这个试卷，那包括刚才我们说这个青州古城里其实也有很多卖这种试卷的纺织品的，因为它在整个古城的北边这个北门大街那块是有点像那种古玩字画一条街那种感觉， 那个买回去挂家里感觉 激励孩子是不是， 对，这孩子天天看着不错、 哎、 是吧， 这孩子心理压力大 父母真是变着花样是吧， 太坏了， 找各种机会、 对，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看的，而且这个是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就给捐献出来了，对，包括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96年的时候在现在青州博物馆的南边然后发现了龙兴寺，那龙兴寺造像是青州博物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佛造像 、而且在佛造像的历史上是有青州风格这么一个专有名词去形容它、 就是在这个艺术的类型当中人家专门有一种 有一个专有名词 青州风格， 对，因为比如因为这个它这个造像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北魏的， 对，南北朝时期的这个佛造像的东西非常多，包括我们知道的石窟的这些建立， 是的，是的，很多嘛，这些龙门包括这个几大名窟， 对， 那其实，在这个佛造像，大家如果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佛造像包括佛像的绘画有一个名词叫做"曹衣带水"，曹衣出水，那这个佛教造像就它显得很飘逸、很俊逸那种感觉，那其实这个佛造像就是你一看，青州风格就特别明显，而且它的出土的整个的谱系非常完整，它的整个的价值啊包括也都很美观，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看， 所以青州博物馆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其他因为咱们时间不多了哈，再给咱们说那么几个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 剩下的我觉得像黄花溪，这是它是 自然景观， 室外的一个自然景观，离着这个整个我们的城市里头大概可能40分钟到50分钟的一个车程， 是在当地是租车吗还是直接打车， 我觉得打车吧，或者它有公共汽车，它的门票我查了一下是100块钱，然后如果有那种直通的公共汽车大概10几块钱吧，像刚才张芳老师说比如说想2-3天，那你一天看古城 时间 充裕一天就看看这个景儿，我觉得也蛮好的， 对 吧， 对， 也就是说它的不管是人文的这样的景观还是自然景观， 是的， 都是值得大家在周末去看一看。 是的，而且呢，它整个我觉得，咱们说一个实惠的，花费相对来说还比较便宜一点。 对对对，交通还有住宿各方面以及餐饮都不会花太多的钱。好吧，谢谢陆坤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非常低调的有内涵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就在山东的青州， 确实得多来啊，这来了以后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们可能听说过，但是真是有的时候制定计划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把这个纳入， 我说起来我都不感冒了，这多好， 对， 多聊 多聊， 谢谢各位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